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转动。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灰尘，像雪一般冰冻。做做，反正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一首我的歌，先唱过，偶在看天地辽阔，或者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或者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 嘴角流着梦的余味，醒来时候人在纽约，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片雪，接着扬起一阵阵烟，手里握着铜板一枚，轻松坐着 Anna 线的地下铁。 爱上了一条街，但是因为今天15点人民大会堂举行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所以从13点开始，天安门广场以及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各位朋友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西二环北段、南三门大街、东二环建外大街、北五环东段、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等路段，车辆可以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东北三环路、四环路、朝阳路、莲石路、玉泉路、阜成路、京城高速、机场二高速等道路行驶，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的计划，在行驶到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允许社会机动车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感谢司机朋友给予的理解和支持，谢谢，请出潘玮柏。 黄昏下的清晨太寂寞，来来去去只剩很久的双手，披着固执的我。每天听着不停的分手，这个站在每句整个世界的每一整个站在悲伤着，但我悲伤着的你。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 买房，买衣服，换好。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北街到京沈线有8.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太阳宫北街到湖光中间有2.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三环南路南向北方向，从丰益桥到京港澳高速有2.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朝阳北路西向东方向，从朝阳公园路到石佛营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新东路北向南方向，从东直门外大街到工人体育场北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以富有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音乐气质为大家熟知的中国新歌声哈林组人气学员阿克江，签约梦想强音后首支全新的原创单曲 Ocean 今日正式上线。新歌 Ocean 是一首抒发心声的浪漫歌曲，曲风也是阿克江擅长的 R&B， 同时也融入了 Soul 元素，并且采用独特的实录方式，将乐手现场演奏真实的录入到歌中，最终融合成了这首静谧又动人的 Ocean。 请出阿克江。

其实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美，你是我宠爱的全世界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酒精杯，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心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 让我心窝飞飞，写了一个天使念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们又是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a los español 给你拉一个刀，你的美就是非常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沉郁落叶难忘的伤悲，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北街到京沈线有8.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丰体南路到小屯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西路北向南方向，从北三环西路府路到厂洼东一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方向，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府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府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有正酣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自2016年10月8号至昨天，北京警方在全市共受理发放127.3万张居住登记卡，居住登记卡的有效期为6个月。目前首批部分居住登记卡即将到期，公安机关将从今天开始办理延期业务，同时推出就近办理居住登记卡延期服务，网约或在派出所办理居住登记卡换领居住证由快递寄送到家服务，网上申请居住登记卡换领居住证一次办理完成服务等三项便民措施，互相体谅。来听曲之安的这首《体谅》。 很久没有和你好好吃饭，也没有坐下来谈一谈你的近况，却眼看你在不断换新装，我只想旁观者偷看。我明白也不能作伴，还感谢你不愿说残酷的真相，可能你想我是因孤单，我又怎么舍得不原谅。你很容易爱上初恋般拥抱的温暖，我却在渴望

有点像你，有点像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 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被你我改变着，不曾疲倦过。 快乐也有愁，时间无尽头，不要一再迁就，岁月化无有，快乐 充满京味儿的北京，北京来自郝云。北京是座很有故事的城市，自2008年北京西城区政府拆迁之后，被安置到新房的老字号东兴顺报赌张一直未拿到房本，以至于店铺无法办理营业执照等证件，被要求关张。报赌张负责人对此不知所措。前天报赌张第四代传人张子安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从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拿到了房本，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的营业。东兴顺报赌张又恢复了喧嚣热闹，前来就餐的食客是络绎不绝，屋内热气腾腾的爆肚香气扑面而来，几名店员也是马不停蹄地张罗着。百年老店，传统风味，爆肚很嫩，火候恰到好处，虽然南方人可能吃不惯，但是北京人都说特好吃，不去吃一回都不算北京人，前往一场也不会后悔。西城区什刹海前海东沿17号。音乐加点料，我是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 KK， 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咯。

你是否感觉寂寞，有话在心里不肯说。你自己曾听过，爱情的烦恼太多，谁都没有把握。聪明如你，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你何必让爱情迷惑。曾经有人问你，你是否感觉寂寞，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好多事情要做，好多的日子要过，你有你的寄托。平凡如你，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还算不错，你现在不想让爱情拥有你。你对自己说，你要独立生活。是不是在我的以前一定要做出承诺？你说这无聊的游戏不必找我。如果一个悲伤的女子从你身边走过，你放心，那不是我，不是我。说了再爱，爱了再说，你期待些什么？除了爱情还有许多能填满你的寂寞。不要让自己在爱的漩涡终日悲伤却不知所措。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你高兴的再说。 李宗盛的祝福给所有单身女子，祝所有女人都幸福快乐。妇女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所以今天女性朋友给自己放一个假吧，犒劳一下在生活、家庭、工作当中忙碌了一年的自己。商场、购物网站也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促销，精打细算的你们怎么可以错过呢？当然也别忘了给妈妈们送点小礼物，或者发上一条感谢的短信。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和你一起庆祝的 KK。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当年的你什么都怕，怎么会变成女警察？说永远不嫁，江先生了个胖娃娃。我们都在偷偷的长大，把简单都变得复杂。当初就简单的梦可别忘了。哦哦哦，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每颗泪都变成珍珠，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变成珍珠。

界太美，多少会有落差，好像背着所有人的寂寞牵挂，孤独总在狂欢之后反杀，留下隐形的疤。整个宇宙没束光线，都在地球外的黑夜，闪回人类心中的话，反复都已凋谢，全世界消失在梦。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